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明朝丞相胡惟庸被人揭发谋反，稀里糊涂的就被朱元璋给杀了。这桩案子可有诸多疑点呐，可是到最后朱元璋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说法，就要了人家的命。要说胡惟庸这个人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收受贿赂以权谋私的事儿他没少干，可是您说天天为一个权力自尊大于天的皇上卖命，这皇上的性格难道说胡惟庸就一点都不了解吗？而且从胡惟庸当上左丞相一直到被杀，这中间有7年之久啊。朱元璋又是一个极不能容忍有人跟他分享权力的君王，所以您说他干嘛要忍耐这么久才对胡惟庸下手呢？ 说他死的冤枉是因为到死皇上都没能给他定个罪名，说他死的不冤是因为他掌管大权却触及了皇上的软肋，怪只怪他命不好，偏偏赶上了一位小心眼的皇上，而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皇上的极限。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的最后一位丞相第二帝胡惟庸。虽然没有什么能耐，可是他也不笨，自从朱元璋起兵就跟着朱元璋，所以就朱元璋那点心思或者说是忌讳他比谁都清楚。但是人有时候见了钱或者是权力，这心里头就开始有变化了。正所谓是清酒红人面，财富动人心呐，就是白的喝进去脸是红的，钱是凉的攥在手里心是热的，人的本性啊，他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不愿意安分守己的干好自己那摊活。这胡惟庸就是一个例子，当了左丞相权力那么大，不趁此机会多捞点好处，胡惟庸都觉得对不起左丞相这个职位。但是毕竟胡惟庸不是皇上，所以他这么干也害怕。胡惟庸清楚自己这点好事儿，朱元璋即便不是知道的一清二楚，最起码也是八九不离十。想当初就因为一个老太太喊了他一声老头，他就得惩罚一大帮对他不敬的老百姓，更何况是一个丞相分享他的权力。不过这点儿还不是真正让胡惟庸害怕的关键所在，这个关键就在于朱元璋好像对于他的所作所为假装看不见。以朱元璋的性格，他是那种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得彻底的人，这几年胡惟庸能够安然无恙，这简直就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啊。这个现象可真是让胡惟庸两头为难，如何能够尽显权威捞取好处，又能够明哲保身保住性命呢？就成了他天天算计天天琢磨的头等大事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您还别说，这胡惟庸还真是想出了一个妙计。到底是何等对策能够让胡惟庸自认为可以两全其美呢？难道拼杀战场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真能被这个计策给蒙蔽吗？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胡惟庸的绝妙对策就是拉帮结派。在他看来啊，如果要想让朱元璋不杀自己，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有足够的后备军团和自己站在一条线上。即便有一天朱元璋打算找他秋后算账了，一看满朝文武都跟他胡惟庸穿一条裤子了，那这皇上总不能把所有的大臣全杀了吧。您瞧，这法不责众的道理啊，胡惟庸全给用这儿了。对于一般的官员，胡惟庸就采取一系列的感情投资，什么封官许愿呐，请大家吃个饭呐，搞点娱乐项目啊，总而言之就是想方设法的和这些人套近乎。等到了一定火候，胡惟庸再流点真诚的眼泪，得，这帮傻帽就全成了胡惟庸的铁哥们了。接下来兄弟们再结盟发誓，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一块死。有了这些人的同盟，胡惟庸觉得还是不可靠，于是眼前一亮，又瞄上了李善长。胡惟庸之所以觉得李善长是个重点，除了他在朝中德高望重之外，最重要的是李善长身上有一个法宝。什么呀？免死铁券。这东西可不得了，在明朝只有那些立过大功的臣子才能得到这皇上亲自颁赏的免死铁券，这可是最高级别的赏赐了。这东西的作用您从名字上就能理解，免死啊。但凡日后您甭管犯了什么罪，只要一拿出这免死铁券，这脑袋就算保住了。在当时好多大臣都想费尽心机地搞到这么一张，别看它是铁的，比金子的好使啊。而李善长呢，就有这法宝，而且还有两张。胡惟庸一通巴结李善长，这铁券就是目的之一呀。您可能得问了，这东西还能转让啊？当然不是了。您想啊，这铁券虽然不能用在胡惟庸的身上，可是只要李善长不死，那他这靠山就不会倒啊。早先胡惟庸还是通过李善长的推荐才能够步步高升，这回他心怀鬼胎的拉拢李善长，李善长真是气得不知如何是好。胡惟庸糊涂，可李善长不傻呀，他知道朱元璋不是一个善茬，谁要是跟他作对，那纯粹就是自找麻烦。于是对于胡惟庸的献媚讨好，他连理都不理。胡惟庸一看，哟，你不是不搭理我吗？那我从你弟弟下手，作为拉拢你的突破口。李善长的弟弟和胡惟庸是亲家，有了这层关系，相对就好拉拢一些，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收了胡惟庸的好处，这亲家是没完没了的替他说好话。李善长一看自己的弟弟哟都被拉下水喽，气得鼻子都快歪了，起初还是一副铁嘴钢牙呢，到后来听得多了也就默认了，临了说了一句，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什么意思？我老了，等我死了以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好自为之。有了满朝文武的支援，胡惟庸总算是放心了。不过他这个办法在朱元璋这儿真能奏效吗？有了这些后备力量，胡惟庸这心算是放在肚子里了。不过他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低估了朱元璋的能力。胡惟庸这些年都在干什么？朱元璋其实心里早就门清了，之所以迟迟不动手，估计就是觉得还不到时候。无论是满朝文武和胡惟庸穿一条裤子， 还是李善长手里头有免死铁券，他们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大明朝的江山姓朱。说得再明白点，就是我朱元璋既然能够捧得起你，就能踩得倒你。朱元璋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跟他分享权力，而胡惟庸呢，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专门挑战朱元璋的极限。于是大明朝洪武十一年的时候，朱元璋就开始削弱胡惟庸的权力，他下令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命令以后的大臣递交奏书，不许官白中书省。这官白什么意思？咱们昨天也介绍了，就是但凡呈给皇上的奏折，都要先给中书省的丞相一份。这不许官白的意思就是啊，以后的奏章不用先给丞相看了，直接递到朕的面前，我掌握着生杀大权，我决定一切，不用你丞相操心了。不知道这胡惟庸是真傻呀，还是没看明白形势，朱元璋这道命令就像是给他提了一个醒儿。可胡惟庸呢，不光没有反思，反而跟没事人一样。转过年来的十月份，占城国，也就是咱现如今的越南，派使者来南京进贡了。按理说这也算是级别比较高的外交事件了，理应提前通知皇上。可胡惟庸呢，还是那副老样子，仗着自己是丞相，不用事事都跟皇上汇报，这事儿到他这儿就给截住了。直到人家占城国的外交使团都到了南京城了，朱元璋这才知道。您说这样的事儿，搁谁谁不急呀？朱元璋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指着胡惟庸和另外一个负责此事的御史，叫汪广洋啊，你们必须给我把这事儿交代清楚了，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两国外交这么大的事儿，即便丞相权力再大，也不能瞒着皇上啊。这个节骨眼儿，其实胡惟庸要是认个错，兴许朱元璋啊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可是胡惟庸还嘴硬呢，愣是一推三六五，把这责任呢全推到了礼部。朱元璋心说，胡惟庸啊，你不是推吗？你不是闹腾吗？成，我治不了你，我把其他人全办了。于是下令把汪广洋处死，其他所有和此事相关的人员全都给我囚禁起来。事态一天天严重了，本来已经放心的胡惟庸开始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在朱元璋看来，现在这刀已经是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什么时候下手就是时间问题。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有一回，胡惟庸的儿子外出，不幸从这马上掉下来了，被迎面驶来的马车给撞死了。胡惟庸一气之下，没有通知任何司法部门，就私自把那驾车的马夫给杀了。这事儿传到朱元璋那儿，朱元璋不光没有安慰一下胡惟庸的丧子之痛，反而是让他给我解释一下。就看胡惟庸匆匆忙忙来到朱元璋的面前，人还没进来呢，这嚎丧的声先传进来了。其实他这一路上早就想好了找什么借口给自己开脱，就看这胡惟庸哭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皇上啊，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我这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您不知道我那儿子有多孝顺呢，本来我还以为能让我这孝顺儿子以后给我养老送终顶丧驾灵呢，可现在哎呀，都是那个马夫啊，好好的路他不走，偏要横冲直撞的过来，要不是他没看好自己的马，我那苦命的儿子他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啊。这胡惟庸一边哭一边偷眼观瞧朱元璋， 就看朱元璋面无表情，一直是冷冰冰的。打自己进屋开始，他就一言不发。这样的情形更让胡惟庸觉得打这后脊梁骨冒凉气呀。不过这戏既然已经开锣了，咱就得接着演下去，不能让皇上没反应。于是他是接茬哭啊，整个过程里就他一个人在这诉委屈。哭着哭着，胡惟庸觉得是越来越不对劲儿啊。等他抬头再一看，朱元璋还那样，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回胡惟庸心里真是没底了，眼泪也不流了，这委屈也不说了，屋里头突然安静下来了。就看这时候，朱元璋突然站起身来，走到胡惟庸的面前说了一句话。这话呀，声音并不大，但是话里边杀气十足啊，就四个字，杀人偿命。说完了也不等胡惟庸反应，连瞧都没瞧他一眼走了。别看就这四个字，可真让胡惟庸一下懵了。在这之后，有的史书里就记载了关于云奇揭发胡惟庸造反的事情。其实无论这云奇事件是真是假，胡惟庸的死可是跑不了了。按理说随着胡惟庸的死，这件案子就可以告终了，可是事情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朱元璋之所以忍耐了胡惟庸那么久，对于他来讲，想铲除的关键不是胡惟庸，而是另有目的。这个真正的目的就是取消丞相这个官职。胡惟庸死后才一个多月，朱元璋就下令取消中书省，从此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存活了将近2000多年历史的丞相官职就彻底消失了。而朱元璋早前之所以能够忍耐胡惟庸长达7年之久，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最反感的就是有人跟他平分手里的权力。而咱们也说了，丞相所担当的职责就是负责辅佐皇上，很多时候皇上都要听取丞相的建议，甚至连皇上的决定丞相都可以反驳。在处理政务中起着督促和监督皇上的职责，这样的官职设置在朱元璋看来，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啊。可是他又碍于无奈，毕竟这种官职的设置有着1000年的历史了，不是他一句话就能撤销的。想当初胡惟庸那么折腾，朱元璋都没理他，就是因为他想杀的不光是胡惟庸，更重要的是想取消这丞相的职位。大明朝是朱家天下，朱元璋要把他传给自己的子孙，怎么可能愿意将来自己的权力分割给丞相呢？自从他撤销了丞相职位以后，还特意把撤销丞相制度这件事儿写到祖训里头，规定子孙后代永远不能再立丞相，如果有人建议立丞相必须严惩。您听听这朱元璋心里头得多重视权力集中啊。胡惟庸死了，丞相制度也废了，到这儿这案子也该结束了吧。其实不然，说了这么多，无论是丞相制度还是胡惟庸，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分割了朱元璋的权力。所以在朱元璋看来，只要是他觉得您有这个想法或者对他构成威胁的，他全都不会放过。胡惟庸死的时候连个罪名都没定，如果说云奇揭发他谋反的事件是真的，可到最后却因为云奇的死弄了一个死无对证。如果说没有云奇这档子事儿，仅仅就是因为丞相杀了一个马夫就至于死罪，这也难免有点说不过去。到底应该给胡惟庸定个什么罪名，甚至就连朱元璋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死的时候说不清楚，反倒是死后关于胡惟庸各式各样的罪名全跟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了。 但凡和这些事儿沾边的人，朱元璋只有一个批复，那就是杀。就连拥有免死铁券的李善长，最后也没能逃过这场浩劫。这场浩浩荡荡的案子持续了将近10年之久，被牵连进来的人多达10000多人。最后这场胡惟庸案演变的就跟屠杀现场似的。有人说胡惟庸这案子冤呐，其实也只能是一部分，只能说是胡惟庸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判的是什么罪名。也有人说他不冤，是因为早先他太专权，撇开丞相的职位不说，他太影响皇上的权力了，无论是谁当皇上都不会愿意和别人分享天下，所以说皇上没有冤枉他。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所谓的胡惟庸案其实仅仅就是一个借口，他真正的目的就在于如何解决军权与相权的矛盾，而结果呢，那就是朱元璋全面获胜，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